品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70%，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间4级，最小相对湿度30%，最高气温35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斌。超声啊，大家都不陌生，只要到医院去检查都会接触到超声。但是超声医学现在有过很多的发展变化，其实现在不但用于诊断，而且可以用于治疗。那么中国的超声医生有怎样的成长，他们的职业和个人品牌上未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前景，我们今天呢邀请几位嘉宾来共同跟大家聊超声医生的中国式成长。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的三位嘉宾，中国超声医学工程学会会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主任医师教授李建国。李教授您好。 您好，听众同志们大家好。 健康大视野杂志副社长，北京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会长朱波。朱会长您好。 大家好。 开立医疗公共关系部总监裴婷梅。裴总您好。 大家好，我是裴婷梅。 大多超声医生的知名度有限，依赖于跟临床医生的合作，超声医生如何打造自己的科室品牌、个人品牌，在市场上实现自己的专业价值？超声诊断和人工智能技术如何结合，又能给患者带来怎样的服务？今天的健康投资家邀请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主任医师教授、超声科原主任李建国。国家级医学专业学术期刊《健康大视野》杂志社副社长，北京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会长朱波，开立医疗公共关系部总监裴婷梅，跟您讲讲超声医生的中国式成长。 那么我们今天哈，先要从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超声检查开始。我们只要是身体内部有症状哈，或者想要了解身体内部的情况，从进医院开始就离不开超声了。那超声检查就像医生的眼睛，可以一窥内部的究竟，这样理解对吗？ 确实是。超声呢，作为临床医生的一只眼睛，能够帮助去发现患者身体某个部位的一些疾病，为临床进一步的诊断、确诊以及后面的治疗，以及在治疗过程当中的观察，都能够帮助做一些工作。 李建国，医学博士，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超声科原主任，主要擅长于胃肠超声检查技术和疾病超声诊断，彩色多普勒超声在肿瘤和浅表部位和器官的临床应用研究等， 曾荣获北京医科大临床医师奖、社会兼职、中国超声医学工程学会第六届和本届至2022年会长、中国超声医学杂志主编、卫生部全国彩色多普勒超声资格考试命题委员会委员、卫生部全国医学影像专业尽职考试命题委员会委员、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家库成员、国家医疗器械评审专家委员会委员。 朱会长，您做健康大视野这个科普杂志的哈，其中肯定也有很多内容会涉及到超声医学的科普。 是这样，我呢近一年接触了这个超声，超声专业呢，在这个我们百姓当中呢，真的是不陌生。我也作为一个患者呢，也经常到医院呢，做这方面的检查，然后呢，也为这个超声的一些传播和宣传，做一些策划。 那你觉得超声大家的认知程度认知壁垒上现在有什么是特别需要向公众科普的吗？ 我觉得还是有的，因为很多百姓呢认为超声呢它就是一个仪器，或者是超声医生呢它就是一个技师，可能对超声医生的理解呢不够深刻，他总认为就是我们只是用这个机器做一个检查，然后必须要由临床医生来看。其实我认为不是这样的，超声呢在这个整个医疗的过程当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我们每次到医院就诊的时候呢，首先呢就会开出一个 B 超的单子，是吧，一般都是要进行一个全面的身体的一个 B 超的检查。所以说 B 超呢，我认为在这个整个诊疗的过程当中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超声医生也被称为 B 超神探哈，所以这个神探那一定是能够发现表面上看不出来，但是又从蛛丝马迹能够发现我们身体里的病灶的哈。超声医学是不是也经过了很多变化，仪器也有很大的迭代发展？裴总，您了解的情况是怎样的？ 就是从这几十年的发展，从之前的先是黑白的 B 超，然后现在是彩超，再升级呢，就是从探头啊，包括它的软件、机器的一个设备的一个更新换代。那么从目前来说，就是国内的超声，基本上能跟俗称叫 GPS、记忆、飞利浦、西门子，简称 GPS， 可以和进口的相比美了。 那是说我们国产的超声技术设备的诊断能力现在跟国际上的差异并不是很大了吗，李教授？ 这一下子就跳跃到民族彩超了。现在说到这事儿呢，我是很兴奋的。为什么呢？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东西呢，心里头呢总是有一个阴影的。我的导师是第七届国际超声理事会的主席。我跟他学习的时候，他给我讲了两个问题。一个呢是用自己民族的这个设备为自己民族的同胞看病，应该是心里头最自豪的事情。所以呢我在他那儿获得博士学位以后，曾经有几位像英国的、美国的人呢动员我继续去深造，去做一些博士后研究。但是呢我的导师当时他是国际超声理事会主席，他就问我怎么想我说我牢记您的教导，我得回国，回国呢赶紧去开展一些工作，从工作当中呢继续去实践提高咱们国家的这个民族彩超呢，确实在近十多年当中有一个升华性的这样的一种进步。从过去人们最早就刚才裴总所说到的三家，发展到呢咱们东西方的抗衡，这里头包括呢日本、韩国的和美国、欧洲的三家抗衡。那么现在可以说呢我们这个彩超呢也进入到抗衡的队伍当中来。所以大家呢就是在选择超声仪器当中，那么实际上呢现在不光是大型医院，各级的医院所使用的仪器的质量都比以前好了许多，都是可以值得我们信任 放心的。 啊，那就是说超声技术设备我们国家有了一席之地是吗？技术发展上我们是有了自主知识产权的。 是的。 啊， 嗯，像我们国家呢，现在人们说呢，我们国家也有了三剑客，像刚才的开立，还有迈瑞，还有呢汕头，啊，这三家呢，都是上市公司吧，在国外也是受到各个国家的重视。 啊，就是我们的超声技术设备现在也走出国门了哈，受到了国际市场的认可，这个确实是有点民族自豪感的哈。那回到我们一般患者老百姓相对来说关心的话题。超声医生能够查到别人查不出来的问题，为外科手术来做精准的准备，这是不是您之所以学习超声，把这个作为您的职业追求的一个渊源？ 我是70年代末上学，然后80年代初毕业的。在我的求学经历当中，曾经碰到过几个比较特殊的病例。这几个病例促使我联想到呢，不是过去的传统的望竹叩听以及呢放射的传统的那种透视造影的方法就能够解决问题，而是应该去联想有没有新的一些方法和手段。啊，因为我碰到那几个病例，有的是误诊了，有的呢是漏诊了。有的是在来医院看病的时候呢，我们所想的和他实际得病呢根本不是一回事。 嗯， 所以这几个患者让我陷入了沉思。啊，在想什么呢？因为我祖辈上呢好几辈都是搞中医的。中医当中呢有一句话，欲趋顽疾须先诊症。啊，也就是说你要想治好病，你就得先明确这是一个什么症状，是什么疾病，要不然呢，你乱开药方子，没准呢就把人给治坏了。所以带着这种想法呢，选择诊断还是对的 啊。 但是作为超声的大夫呢，确实很艰辛啊。但是到现在不后悔吧啊。 其实这个说到超声诊断能够替代原有传统方式哈，我听说过一开始以为是炎症，但超声超出来发现可能是肿瘤，或者是一开始被诊断为肿瘤，其实超声超出来发现是个结石，会有这样的情况。 嗯，是这样的。您要说起这个案例啊，让我想起当时呢我们媒体啊有一位社长是一个报社的。当时呢他有一天呢跟我聊天，他就说妹妹啊千万不要气我了，那哥哥就要没胆了。他说呢最近我要去外科要做一个胆的切除。那当时我很震惊，人身体上的器官呢我认为呢它都是有一定的作用，不能随便切。所以这样呢我呢就给他介绍了李教授，跟他讲，我说你还是到这个北大人民医院李教授那个超声科先看一下，看一下具体是什么情况，不能说切就切。这样呢他就到了这个北大人民医院做了一个 B 超。非常精准的 B 超，当时呢是一种什么情况？李教授，要不您说一下， 帮我们回顾一下。 这个人呢是这样，人的这个胆囊呢有一种疾病，叫做胆固醇息肉。作为超声呢，人们积累了许多的经验，在现在的这种诊断的情况下呢，就认为呢，第一是个良性病变，第二呢。它不需要手术来进行治疗的。至于有时候呢人们从传统的一些老的看法呢认为胆固醇息肉大了也应该切。但是从另外一些呢一直随诊的患者当中啊，我们总结的经验就是即便稍微大一点超过1厘米，如果是非常典型的这种胆固醇息肉，还是没必要就急着做手术的。所以这位朋友呢他的胆囊的这个胆固醇息肉非常典型。再者一个呢也不大。啊、 哦、 也不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等我看了以后，我说你还是就继续观察吧。因为胆囊切了以后呢会给机体呢带来一些另外的一些不好的影响。所以这位朋友这样呢隔几个月就来看一看， 已经将近一年了吧，还在继续观察。类似这样的病例呢不少。啊，我的一些老病友们呢，都是说我等你俩月了。啊，为什么呢？就得等着我来看。啊，感谢他们的信任，我会继续努力。 嗯，从我想象来看哈，超声视野下能那么清晰吗？这个还是要加上超声医生的一些经验才能判断出那究竟是个什么病灶的吧？还是说我们现在超声诊断真的有这个千里眼，从仪器设备上而言有什么样的精准程度？ 是这样，为了保证我们的医疗质量，具体到超声，那我们的质量应该有几个因素。第一当然是技术，人的技术那是应该是第一，而这个种技术呢，它不是一天就能获得的。 这真的是个经验医学哈，要看大量的超声。 国际的一个先驱他曾经说过，作为一个医学生，他即便是呢学了6年8年10年研究生毕业，但毕竟他在学习当中所获得的一些知识总是有限的。科学在进步，医学也在发展，一些新技术也在发展，所以后期的咱们国家推行的这叫做继续医学教育这个政策是非常英明的，也是非常及时的啊。所以呢，我们每年都对我们的医生呢有这样的一些教育，所以作为一个医生就在不断的实践学习提高总结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像车轮一样一遍又一遍的这样碾压几十年啊，磨出一个利剑来。 是宝剑锋从磨砺出哈，这真是十年磨一剑。那我是听说只有我们现在中国内地的超声医生是持执业医师资格的独立群体，这跟其他国家很多外科医生自己能做超声的成长路径是不同的吗？ 这个呢有东西方的各个模式。作为咱们国家呢，确实呢做超声的这些大夫呢有一个呢规定的一个政策，也就是要持证上岗，要呢按照自己的职业的这种要求领域呢去工作。 就是说超声医生首先他要是一个职业医师，然后他还要有一个专门的超声的职业资格。 应该是这样。作为一个超声大夫，我经常呢拿着一个图呢，那图是一个漫画，一个水晶球的，给人说 魔法里面的水晶球。 但是我就说咱们可千万别做这样的人啊，拿着探头对着图像去算卦，而是应该呢对着病人看着图像，想着患者所述我们看到的图像以及临床提供的这些资料，你做一个综合的判断。所以作为超声大夫实际上应该是个全科医生，内外妇儿什么都得懂。 这真的对医生的要求太全面了哈。 只有这样才能做好。 那裴总您所了解到的 B 超从最早引入国门作为一个技术到现在我们有了自有知识产权，这个历程是不是还是比较艰辛的？ 对，说这个艰辛，我为什么叫开立？开立这个名字就是叫开行业之先河，立民族之品牌，它的字首就叫开立医疗，就中国的第一台的便携彩超是开立生产制造的。那么开立从成立到现在已经有16年的历史，这个一路走来还是很艰辛的。就是说你从以前都是用的黑白超，然后用了彩超，然后进行了一个创新。有了自主知识产权之后，就是我们实际现在这个开立的彩超在国际的销售就是有160多个国家。是这样，包括欧美都有。这个产品在获过那个德国的红点奖，工业奥斯卡，德国红点设计奖。做研发，我们每年都是用销售额的10%几作为研发。刚才讲到就是设备是一方面，但是技能，你如果一个好的设备，你只是一个 刚毕业学生不一定能把这个病灶看出来。 让我看，我什么都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然后呢？但是我们中国就是超声工程学会，就李教授所担任这个会长的这个单位，他每年都组织培训。 我们有13个专业委员会，这个浅表器官，浅表器官包括甲状腺、乳腺、肌肉、骨骼，另外三大块呢是心脏、腹部、妇科、产科啊。那么产科呢又分成健康、生殖。我们今年再建立第14个专业委员会，这就是儿童疾病超声专业委员会。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呀？国家放开了二胎政策，那么二胎呢对于妇产科呢是一时性的这样一种压力的增高，紧跟着孩子的十几年 的 生长，那怎么办？ 压力很大， 医院压力大，我们超声就得跟上。 所以超声是分散在医疗学科各个学 科 里的一种诊断工具。那然后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哈，从我们一穷二白进口一台设备可能都特别珍惜，要专人来看管，然后专门的医师才能去学这个超声，到现在有了自主创新的然后便携式的彩超，技术上真的是有了很大的发展。那超声医生的职业上有什么样的发展呢？有什么样的变化？是不是有这样一个说法哈？说在医院里有个顺口溜，叫拿病历的不如拿手术刀的，拿探头的不如拿病历的。 这是事实。 是事实吗？ 是真正的事实。你看，把这个超声呢，包括放射等等，都叫做一级科室，和叫做辅助科室。但是实际上呢，在医院里头，医生队伍。医生占的比例最高的就是超声科，但是呢，这为什么叫一级科室？就是国外呀，尤其美国，它是技师来做超声，大夫看片子，走的是放射的这种模式，但是他那儿做的呢，他病人少，做的呢比较细，尤其咱们大批的中国的医生到那儿去降格使用去做这个工作。 你是说我们有外科医生，然后到了国外去，然后做超声医生， 到国外当技师去了。因为待遇高嘛。 他拿到的薪水相对来说比国内要高。 那是相当高的。比方我毕业以后呢，我有设想，因为那时候我自觉的呢，在同龄人当中，我的英语各方面还是觉得 应该是很好的， 很好的。所以我觉得就他们都能出国，我为什么不能出国呢？那时候呢确实刚刚这个开放嘛，所以呢我给国外写信呢，你写一封他就会给你回一封，但是呢他所说的我可以给你奖学金，你可以到我这儿读书，你可以到我这儿来做实验室工作，但是做临床不行。也就是临床医生呢门槛太高，考核制度是非常严的。 那一个超声医生如果在我们国内的话，他也是要经过至少8年医学院的学习，进入医院之后还要也要做规范化培养吧， 规培， 然后也要去所有的科室轮转吧。 这是欠缺的。 现在欠缺这个。 对。现在的这个医学教学好多呢，现在已经都改成8年，获得了这种毕业资格，就是一个医学博士生。进入到单位还要进行3年的规范化培训。而现在规范化培训呢，只是在本这个学科内，比方影像学科、内科、外科来转。确实欠缺的就是说，去转一转呢，相邻的今后我服务的这些科室现在还没有到位。我觉得呢这是后边国家某个时段总结工作当中应该重视的一个问题。 那您作为我们中国超声医学工程学会的会长哈，就您了解的情况，超声医生现在有缺口吗？是供不应求还是说供大于求？ 相当缺。 是相当 缺。 我们自己去医院做个检查确实是要排队的，对吗？你门诊可以分时就诊了，但是您想做个检查，有的医院要等几个月都有可能。 不仅仅是医院，因为呢我觉得尤其是咱们国内啊，还就是体检机构。体检机构对超声医生这个需求量是非常大的。 是。 现在很缺。 那这个缺口是怎样的？ 医学生就是像刚才您所说的，我毕了业以后，不管男孩女孩，那么第一，哪有刀子我到哪儿去 啊？哪有刀子是？ 就是手术刀 嘛。手术刀 嘛。啊，拿手术刀的比拿病历的要那 我他学的 开药片的要强吗？ 那他学的是超声，但是他还有可能 是 医学院校的学生所 学的临床 进行的呢，都是 全方位的嘛。 嗯，比方我呢，内外妇儿我都得学呀。 对，您经过的是一个全面的临床医学的教育。 嗯，对。 所以很多毕业生首选的是当外科医生。 对，外科首选。 拿手术刀。 是拿手术刀而不是拿超声的那个头，是吗？那所以就人才供给就不足。 对，不足。有的呢确实有执着者。我自认为我自己是个自己就是执着，因为呢我毕业时候呢妇科曾经要过我啊，说呢你来咱们医院吧，你将成为咱们北大医院妇产科第一位男的妇产科大夫。我说病理科也要我，像这个肿瘤等等都在要我，但是我下定决心还是呢诊断是重要的，我得去攻关去把这工作做好。 嗯，您用自己一生的工作也证明了这一点哈，取得了很多学生。 这是机会给我了吧。 然后您也是卫生部全国彩色多普勒超声资格考试的命题委员会的委员，然后也是我们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专家库的成员哈，为推动我们的超声医学和应用肯定做出了很多您的贡献。 做了自己该做的活吧。 那人才梯队培养怎么办？这个技艺传承怎么办？现在会困扰你们、 我带的学生有30多个吧，大弟子就是想尽一切办法非要读我的研究生、 也是一个执着的人。 一个执着的人，他现在已经在我们北大校部的医院里头当超声科主任去了。后来已经工作多年以后问，你怎么就不问我为什么非得要跟你吗？ 嗯， 我说你喜欢呗。他说不是，他就讲了一个病例、讲一个什么病例呢？临床讨论了一个开腹探查的病例，这是在手术以前任何的影像任何的检查都没有诊断清楚的，但是手术打开是一个胃的外生型的叫做间质瘤。这时候呢他们作为新一批的学生来到这个外科，他很细心，确实学习非常好。他在阅读这病例时候发现了我的一个报告单，那是手术前的超声诊断报告单。他一看完了以后说，你所写的和手术切下来的和病理呢是基本上很一致的，所以这时候呢你的超声就把我深深的给锁住了。所以他说我毕业的时候我什么都不选，我就想选超声。 因为我们只有这样精准的诊断哈，在开腹前您就能通过超声来准确的判断病灶、甚至能够相应的了解他的病理，判断出他的状态，这才是对患者来说最有价值的，能让患者最好的获益的。那么超声医学下一步会有怎样的发展，以及超声医生职业发展上会有怎样的空间？我们节目的下半段继续跟大家一起聊。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永军。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健康产业蓬勃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个性化、差异化、多层次健康服务。欢迎大家收听参与每周末20点到21点播出的健康投资家，为健康医疗投融资架起沟通桥梁，帮助公众为自己的健康做好投资。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院院长赵国光。医学科技创新以成果转化，让医疗更加可及便捷，让您的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北京儿童医院院长于欣。健康是个人发展、家庭幸福的前提，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需要健康产业多元化。希望健康投资家栏目促进健康产业发展，为健康医疗架起沟通桥梁，

或者通过这种文章来起到一个普及的作用，让大家呢能得到一个更好的学习。 嗯，这是一个平台来跟更广大的超声影像工作者进行更多的研讨和交流哈。有这样的超声医生的队伍，是不是也能为超声影像医学的发展和进步来共同努力了？ 是的，临床的医生要在工作当中碰到了一些的问题，仪器如果说某一个软件或者某一个功能是不是能够替他能达到，这个一定要和临床进行接触，一定要和临床进行沟通，这样才行。 因为超声诊断这个仪器的使用者是医生，而会作用到患者，所以这个用户体验和他的诊断效果就必须由医生来反馈给技术设备的提供方， 给我们这研发技术部是这样。 医学的一些设备的这种设想都是源于呢医生的实践当中，所以这就是医学设备的这种进步的一个根本的一条路子。 那如果说哈，我们像您哈，李建国教授从事超声医学影像将近40年了，那您得到过很多国内外权威教授的代培，现在您仍然希望通过各种互联网的方式能够带动更多的超声医生他们的成长进步。 很关心，因为尤其我在北京大学，所以医教研这三个方面的任务都是我必须履行的职责，所以要看病，要搞研究，那么再一个呢就要教学，不光教学生，而且呢要教进修生。 他们现在呢你看目前随着这个互联网的不断的发展，我们呢也经常做一些直播，比如说通过直播他就可以把当时的这个影像可以传播到基层，让很多的医生能够如同身临其境，是吧，如同到现场一样，然后进行这种互动的交流啊，真是特别好。包括在开始致力于做这种远程的， 做什么样的远程呢？ 就是比互联网的这个发展嘛，科技的进步，那个企业的机器上就加了一个远程的叫模块。那么打个比方，西藏比较偏远，碰到这个疑难杂症，他就通过这个远程的方式把这个图像就传到李教授的这个电脑上，李教授呢可以通过语音的方式，有这个视频啊，对方也开上视频，然后李教授就指导说你打10点钟的方向，或者是几点钟力度再重一些，那他的这个操作的这个界面就传到了李教授的这个电脑，就是他的这个屏幕上，那么再指导你要采取什么一个手段上啊，这样就真正的能够实现对这个偏远的地区一个指导，相当于一个手把手的一个教法，在未来。 那也就是说，只要是偏远，不管是什么样的偏远地区，他只要有这个超声设备和超声医生，那么即便是隔着几千里，李教授也可以在远程上提供一个诊断的指导。 这是一个网络的会诊和网络的教学。现在咱们的网络在加速度的发展，网速只要能够保证我们的这种需要，那么这时候呢图像的传输，声音的传输就会实现。实现了以后，那么我们远程的相互之间的切磋交流会诊，一切一切都是可行的。 那超声可不只是用于诊断了，很多超声也用于治疗了，比如说超声消融、超声介入，还有聚焦超声，都是可以隔山打牛来消除肌瘤之类的病症的。临床上是不是应用的也很广？ 肿瘤的这种治疗，现在应用超声的一些手段确实很多。它的基本的一种模式呢，就是在超声的这种，它是一个像人们看电影一样，叫做实时，也就是说把这个东西送到人体的某个部位了，送到哪儿马上就能显示出来，这叫做实时。这时候呢把一些治疗的一些器械像那个针一样呢扎到这个肿块的部位，然后对它进行加热等等，这样就把肿瘤呢在原在的这个部位呢就叫做灭活，就是把它给烧了。就不用非得开一个大的口子让患者承受很大的这种风险，并且切的时候呢不光是切肿块，还把周围的这些脏器也都得带着很多都给切下来，更多的去保证这种脏器不受损伤，达到一个治疗的目的， 这就是消融治疗。这种工作呢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的，到现在比较成熟。像咱们北京、上海、广州许多许多地方都在开展。 对患者来说，它是一个无创的治疗， 是 没有窗口或者是极小的窗口，像一个针眼， 就是一个针眼儿， 嗯， 或者是呢非常小的一个小窗口， 嗯，然后它的这个获益又是很明显的，治疗效果也是可以明确的哈。 经过这样的一种治疗，患者承受的一些伤害呢比较小，效果还是很好的， 嗯 啊。 所以这也是我们超声医学或者仪器设备上的一个发展进步哈。 嗯。 但是说回来哈，医疗应该是协作共同产生价值的。大多数超声医生的知名度有限啊，依赖于跟临床医生的合作。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超声医生如何打造自己的科室品牌？因为我知道一些超声医生可以做介入，或者是用聚焦超声的方式来消除肿瘤，但是并不为患者所知。啊，传统的经典的办法可能还是由外科医生来操刀的。超声医生他们的科室品牌、个人品牌如何打造，然后在市场上如何实现自己的专业价值？ 这是两个方面吧，一个是肿瘤的治疗。肿瘤治疗呢，确实肿瘤的消融治疗，或者是叫做高能量聚焦的超声治疗，这个和临床呢都要密切的配合。现在呢最关键的就是临床的认可度、配合能力都加强了，不像原先呢，是不是这个超声要抢外科的饭碗？ 对呀， 现在不这么想了， 不这么想了。为什么不这么想呢？我觉得我要是个外科医生，我会这样想的。你超声医生都来做手术了， 因为作为一个医生呢，他所想的还是患者，所以在这时候呢，第一简便有效，风险减低。那么这时候呢，实际上也减轻了他的负担，他自己的一些压力。这时候呢，是医学界的一个进步， 共同的进步， 阻挡的。一个大夫呢，在一次会上说，有了你这样的一种治疗，那我外科大夫干什么呀？ 对呀， 来有一个大夫说的非常好，非常的犀利，也就是说，你可以失业，但是患者尽量能够活着就行。当然这是有说的有点过，但是想你想的你不要光想你自己，而是要想患者，只要患者能够经过这种治疗，生命保证了，身体健康了，你再想别的办法不就完了吗？ 外科医生也可以学超声啊。 对。 你也可以手中无刀，然后用超声来给患者治疗哈。只要哪种方式对患者来说是有更大的获益的，更有效的哈。 所以作为医生不是来挣钱的，而是来为我们的这个人类保证生命、身体健康的。 对，医生可能永远是有这个情怀哈，永远会把患者的获益放在第一位。这是医生的职业操守。那么我们也看到，周正医生集团在2014年的时候，就有十多位的超声医学领域内的主任医师共同成立了这样的超声医学医生集团。您怎么看待超声医生的联合？和跟医院的合作也是能为患者带来更多的获益的吗？ 这是一个新生的事物，也是呢在现在医疗的这样的一种人才缺乏的情况下，一种呢松散的联合应该是个好事儿。为什么呢？也就是说这些专业人员能够聚集在一起，互相联络，互相呢通一些信息，以及呢进行学术方面的切磋交流，大家的技术在共同的成长提高，更多的一些医疗设施在他们自己人员匮乏缺少的情况下能够有一个支援，有一个后备，这还是很好的。 医生的联合哈，可能能更高的提高医疗效率，然后同时提高医疗诊疗水平，从而有利于病人。那么从患者角度来说，如果我有健康问题，或者哪怕只是体检，患者的需求首先是诊断确诊，然后他参与医疗决策。那么超声科能够从辅助型的科室转变成入口级的科室吗？能够为更多人的健康管理来服务，有没有这个可能，而不是说现在成为一个疾病治疗的辅助手段？ 这是人们的认识问题。但是实际上超声所做的工作，我经常比一个例子，我是当兵出身，我就把我们超声科包括影像科以及检验等等都作为是什么呀？ 我们是医疗界的侦察兵。你当兵肯定刚开始是在野战兵的， 嗯， 你在野战兵经过各种各样的考核去选拔一些尖子，这时候呢你的智能、你的体能、才能各方面全具备了，才能往侦察兵这个队伍里头去选拔。所以作为一个侦察兵，我们知道样板戏七七白虎团那是侦察排，智取威虎山那也是一个侦察部队，所以这些人的技能应该是比较全面的。只有这样呢，作为我是一个超声大夫，我要知道临床他要做什么，我知道患者他之所以这样的声音，之所以出现这样一些病症，那么我应该结合着临床，参考着临床给我提供的许多许多的信息，我去比较有的放矢的去思考一些问题，得出一个呢让临床满意的这样的一个答卷，这就是超声报告单。 嗯，那有这样医生的侦察兵和医生队伍里的侦察兵，医生和患者才能更好的共同应对疾病这样的敌人。 对，李教授当过兵，有这样的当兵的情怀。 那现在一些外科大夫自己也在拿探头做超声了，比如说肝胆外科、血管外科，那么您是欢迎更多的外科医生也开始做超声，还是说您觉得这是一种直接的竞争？ 两方面看吧。如果是为了呢用这种手段呢来把自己的一些工作加以提高，也就是我更快一些，我看一看，我心里有数，这应该是个好事儿，不应该反对。但是作为外科大夫呢，他毕竟呢他所想的只是呢我就看一看，我大概了解就行了，看的这种精准度肯定是不到位的。所以总的来说它会影响超声学科专业的深入的发展。所以为什么现在从国家层面也认识到超声影像医学它应该是一个学科，而不是一个单纯的手段。但是它毕竟好在哪儿呢？有一些你就可以作为一个简单的手段，比方护士拿着这个超声来给一些肿瘤扎静脉针，放一些导管，这时候呢使这种化学化疗药物呢不漏到血管外，保证了安全，这是很好的。还有呢就是产筛产科的这个超声由产科的大夫来做，那么他们毕竟呢发现了一些问题，互相沟通起来，从临床到影像，这也是最便捷的，也是很需要的。但是呢就是从妇科角度，我也曾经碰到过一些病例啊，由于妇科自己做，有时候呢他对于腹部这么一大块了解的不深透，所以造成一些误漏诊的这种事例还是不少。就是我的同学是妇产科的主任，他提到这问题，我说你这里头分析原因在哪里，所以呢要求你那儿的人呢得学学腹部的超声，不能光做阴式的超声啊，这还是有必要的。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哈，就是超声医学它是易学难精，自成一派，作为一个学科建设它需要有足够专业的精专的人才，对吧？但是呢它作为一项技术也需要有更多的临床医师来掌握，来为患者服务。那么我们现在人工智能用于诊断或者是诊断辅助决策的研究越来越多了哈，也被认为是一个未来的发展方向。那么是会取代超声医生的诊断呢，还是说又为超声医生提供了一个助手，又给侦察兵多了一个武器？ 超声人呢曾经有几次危机，就认为我们超声到底还能够存留几年，但是我说你们这个都太悲观了，但一次又一次的证明不是这个再存活几年，而是说越来越觉得自己的力不从心，我的知识面不够了，我所做的工作呢越来越多了，我需要学习，需要提高，我的人员不够了，我机器不够了。这说明什么呢？临床的认可，疾病的需要。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我们应该呢继续去想，凡是人们所想出来的肯定是需要的，肯定可能就是一个方向。像这个智能超声的一种机器人啊，它能够解决基层的或者一些新手们的基本的需要。而这种智能化它的基础是什么？肯定还是我们有经验的医生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一些经验，然后加以总结提炼，最后落实到机器人这儿。也就是像这个下棋它也是这样 的。 所以裴总是不是要补充说明一下你们现在在技术上的突破？ 那个智能的这一方面呢，它必须得有大量的临床的病例案例植入到这个机器里面，机器才能够识别你是正常的、是异常的、是肿瘤还是什么。 它需要有这个深度学习。 因为裴总说到这些，我就想起来了。有人说这个超声的这种智能，是不是以后就不需要超声医生，或者是说，它这个智能就可以进行诊断了？我说不是这样。我说其实呢，它必须要有很专业的超声医生来操作，或者是说，它只是给超声医生提供了一个帮助，就是说在你原有的基础上有更大的一个提高，比如说他能够看更多的病人，更规范化，更加的精准，只能是起到一个特别好的辅助的作用， 对，而不是完全去替代这个人。 但是目前哈，在有机器人可以辅助诊断之前，我们现在超声医生还是有一定缺口的。那如果说有一位患者，他有一个相对来说棘手的、不太明确的疾病，需要明确的诊断，那怎么找到一个靠谱的超声医生呢？ 有几个途径，一个呢，也甭太迷信大医院，这是一。但是呢，你可以呢，就是调研周围街坊邻居经常去看病的，你所经历的好大夫有哪些，这是一。再一个呢，调研，在网上调研好大夫在线呀，这个丁香园啊，等等，这些里还是能够了解到一些信息。一上网，在哪些方面的专家都有哪些啊，他的专长是什么啊，这时候呢都能够获得。第三个呢，就是我说这一个家族啊，一个大家庭他可能有好多小家，这一个家族当中尽量了能有几个当医生的人啊，当医生的人呢去当参谋啊， 就是你要有最好有当医生的亲戚或者是朋友，您可以咨询一下 有一个什么问题我应该怎么办啊，这时候呢首先明确方向，我往哪个方向上去找医生，去找哪些医院啊？为什么呢？就是有时候大牌的一些医院病人多，因为我有一个病人很非常有名的国家的作曲家，很早就发现他疾病找我来了，看了，我告诉他，我说你20天之内必须要接受手术，结果20多天都没手术，又来找我来了，这时候从黄变成身体发绿了，所以后来这个人连一年都没活过。所以有些恶性肿瘤发展很快的情况下，所以这时候呢，我们找到一个真真正正的能够扎扎实实、实实在在的这样的一种治疗单位，这是非常好的啊。所以为这个一想起这个老人，有点真可惜。 那就是您给他诊断了之后，他可能觉得我是不是还要再多去找几家？ 他就觉得我说在治疗上想找一个数一数二的 一味的等待，错失了时机。 他现在有好多医院，他就是说你必须要经历这样的一些复杂的一些检查过程，各个检查是需要时间的。而有一些呢，我也在呼吁，像有些疾病一旦出诊确定，一定制定一个政策，必须在多少时间段内啊，应该让他得到合理的有效的治疗。有的是不必要着急，有的是必须要着急的。 那您还出诊吗？就是如果我想专门去找一个超声大夫看病，看做诊断的话，怎么能挂到超声？ 教授还出诊，现在每周二都在那个北大人民医院出诊。